在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建军84周年之际，伊朗和古巴的报纸和通讯社近日批了特辑。伊朗的《伊朗新闻报》登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指导人民军军人军事训练的照片，并登载了文章《无敌必胜的朝鲜人民军》。古巴的《格拉玛报》在朝鲜庆祝建军节的标题下登出庆祝朝鲜劳动党成立70周年阅兵式照片，并载文介绍了白图山革命强军胜利和光荣的历史。这一天，古巴的拉美通讯社也报道了同样的内容。